攻读撒母耳记下第九章。大卫问说，撒乌尔家中还有剩下的人吗？为了约纳堂，我要对他表示慈爱。撒乌尔家有一个仆人，名叫七巴，有人把他带到大卫前。君王问他说，你是七巴吗？他答说，你的仆人是。君王又问他说，撒乌尔家中还有什么人在吗？我好对他表示天主的慈爱。七巴回答君王说，还有约纳堂的一个双脚跛瘸的儿子。君王向他说，他在哪里？七巴回答君王说，他在罗德巴尔阿米尔的儿子马基尔家里。达卫派人从罗德巴尔阿米尔的儿子马基尔家里把他接来。撒乌尔的孙子约纳堂的儿子莫黎巴尔来到达卫前，就伏伏在地叩拜君王。达卫说，莫黎巴尔。他答说，你的仆人在这里。达卫向他说，你不要害怕，为了你的父亲约纳堂，我要恩待你，将你祖父撒乌尔所有的土地全归还给你，你以后要享用我桌上的食物。他俯首致地叩拜说，你的仆人算什么，你竟来眷顾像我这样的一个死狗。君王把撒乌尔的仆人七巴招来，向他说，撒乌尔和他全家所有的一切我全给了你主人的儿子，所以你和你的儿子以及你的仆役，因为他耕种田地，将收获供给你主人的家庭做食粮。但你主人的儿子穆里巴尔要常享用我桌上的食物。七巴有15个儿子，20个仆役。七巴回答君王说，凡我主大王吩咐你仆人的，你的仆人必全依照遵行。如此，莫黎巴尔享用君王桌上的食物，就如君王的一个儿子。莫黎巴尔有个小儿，名叫米迦。凡住在七巴家里的人，无不服侍莫黎巴尔。莫黎巴尔常住在耶路撒冷，因为他应常享用君王桌上的食物，只是他的双脚跛了。